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换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钟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老谋深算哈，这个昨天张艺谋 深算 这故意的、 哦、这是我故意的 哈、okay, 终于把这后鼻音给发清楚 了， 真 的我这练习了很久了。 嗯， 这个张艺谋的超深的这个话题啊，昨天在终于有一个回应哈、啊、说这个自己他的工作室发的回应，说自己的妻子陈婷呢确实育有两儿一女，那没有说明白这到底哪一个孩子算是超生的这一部分、嗯、反正但是两儿一女这个总量啊肯定是超过了他的这个计划生育的这个指标、 嗯、 这个我不知道他陈婷的这个家庭背景是怎么样哈，但是这个应该都不符合单独的这个目前的计划生育的优惠政策，所以说呢这肯定是触犯现在这个国家计划生育的规定。因此呢张艺谋就表示说我 认罚， 这个我本来想说认罪伏法，这个不是、 哦、 就 没有罪， 就是挨罚哈、嗯、就愿意挨罚、嗯、那当然了，这个江苏省的这个计划生育的方面，就是无锡市的这个管理办法，就是说啊已经查清了，这个张艺谋现在已经投案了哈，我也不是投案，这个向我们报告了哈，说自己的这个计生的问题，因此呢我们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那所有网友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好，那你要交罚款吧。以张艺谋的收入，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计生的罚款，超生的这个罚款是计算当地的这个社会抚养的成本，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经济水平是怎么样，然后很重要的一部分父母的收入是多少、 嗯嗯、 因此呢以张艺谋的这个收入来说，有的人就计算出来说他的超生罚款将会超过1亿元， 是2.4亿，我看到的各种数字有2.4亿， 有我看到可能无锡 千万， 无锡这个地方一般人我估计可能交过的网友经验之谈说 交过了 28万、嗯、 OK， 那我当时说28万这个也太少了、嗯、 对， 哎，张艺谋之前这个铁道部的这个高铁宣传片， 嗯， 他不同意署名，但是他承认他参加了一个创意会吧， 对， 就出席了这个选题会， 嗯， 坐了一坐， 嗯， 250万税后还是税前忘， 不管税后 啊，反正就是200多万，200多万就进账了啊。你要说这个20几万的话，我觉得要是我是张艺谋的话，我第 一 反应赶紧多生两个，这这么便宜， 对啊，这几十万块钱对他来说就是几十块似的，根本不算什么。特别大的代价， 嗯， 主要是你看他在前天晚上不是发了一封公开信嘛， 嗯， 你又要没有那封公开信，估计这些计生委那些人可能也觉得我之前不是抓不着吗， 无从下手， 甚至有网友在南京还在哪儿贴这个寻人启事是吧，寻找张艺谋， 嗯， 你看到他这个公开信写的也挺有意思， 嗯， 他说呢，这个身为公众人士，张艺谋认可媒体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权利，舆论监督说是， 嗯， 但是上述不实的言论，哪些不实呢？比如说他有3-4个女人， 说是葫芦娃 吗？葫芦娃他爹，7-8个孩子，还有若干的 葫芦娃的爹是一个老爷爷，其实 一个孩子奖励1000万，就说你给我多生几个，给你奖励房子什么的。 对， 就这样的已经不实言论，说是已经严重干扰到张艺谋家人的正常生活， 嗯， 更在社会上是造成恶劣的影响， 嗯， 意思就是说你完全在造谣，已经造谣的让我受不了了。 所以我的理解吧，张艺谋火在哪儿？不是说你们说我这个超生有什么问题，你不可以挑拨我的家庭矛盾啊！这个我估计这个 张，就是他老婆回去问你，说在外面还有别的女人生了别的孩子， 我觉得这可能是麻烦的最大的部分。因此，好，这个现在必须出来澄清了哈。那其实关于这个张艺谋呢，大家对他比较关注，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有名的电影导演了，张艺谋你说实话政治地位也非常的高哈，北京奥运会的这个开幕式总导演这个身份，你说基本上可以上升到国师的这个级别了， 国师， 然后加上张艺谋 政协委员是吧， 是政协委员吗？这个我 啊，几届的？ 好，政协委员，这 每年他们去开会的时候，他们都会想要去拍一张他跟巩俐的。 对。 好，那你看这个张艺谋在国际的影坛上面也是合法的可以代表中国形象的那么一位导演了。那他拍的这些大电影，哇，人家这个一说到中国 获得很多奖项。 对，一说到中国导演哈，张艺谋也是中国的一张名片了。因此他现在的这么一个超声哈，所谓带头挑战计划生育。因此呢，现在有两派的观点。第一呢，觉得这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张艺谋他更作为公众人物啊，就像孙杨这样的，更应该注意自己的这个行为，更应该带头好遵守计划生育这样的这个法律性的规定。另外一派说，计划生育本来就是一个有问题的规定，而且现在你看这个单独也放开了，证明这个政策可能以后就要变了。张艺谋现在是属于一个怎么说呢？民间领袖的身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头抗议计划生育。 这是昨天有话直说你听众讲的，咱给总结出来的。 这太不靠谱了，这个。 对，然后呢，这个演员刘佩琦，就是昨天咱们也提了，这个演这个雷锋的好战友乔安山的这位同志啊，他也出来说，他说觉得精英啊，像张艺谋这样的就应该多生两个。我觉得其实这样的这个论点呢也出来不止一次了，大家觉得像张艺谋这样，第一他生孩子他自己养得起，他也不需要国家来养。第二呢，你看他生的孩子啊，他也不一定占用什么公共资源。就张艺谋的孩子，我觉得90%吧不会在中国上，就是普通的学校，肯定要不然就是上国外了，要不然就是国际学校。他我觉得，所以我昨天还挺感叹的，说张艺谋竟然让孩子生在中国，拿这个中国护照，已经是挺这个爱国的一个行为了，已经是非常爱国的一行为。以他的这个地位跟这个能力啊，完全可以至少在香港生孩子吧，不到国外生孩子。所以说他已经相当爱国了，这个大家也不用担心你跟大家抢公共资源，因此他爱生几个就生几个呗，这个为什么管那么多呢？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要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从你法规上怎么规定的你就怎么办。我觉得他这件事情做的挺不明智的地方就在于，第一，你那么多年前就已经生孩子，你想，对，第一个孩子2001年，到今年已经12岁、13岁了，然后你这么多长时间了，而且他跟他的母亲是2011年才正式结婚嘛， 对， 我觉得这个 十年的黑户， 对，爆出来以后，无论如何，至少我觉得你不尊重妇女吧。我觉得你真的是不尊重女性的一个应有的权利吧。 你就觉得这个他一直没给他老婆一个名字。 每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 的 女性。 默默的女性，对。然后第二呢，我觉得这么多年来，你其实任何一个时间点，你都可以去把这件事，就说我承认我超生，然后我把该交的钱交了。然后即便你说你当然有权利说我交这些事情，交这些罚款，我不用向这个公众通报，不用向媒体通报，我就默默的做了就完了。即便将来今天被爆出来了，我已经说若干年前我已经每生一个我就认罚、我已经把这件事做完了，我只不过不跟你们说而已。 早点 对，你把这件事结果拖到今天被别人爆出来，然后再给你加罚款，你觉得这有意思吗？我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 他可能觉得这是家事，一开始这次你看也是主要是家事已经骚扰到我们家的正常生活，是觉得呢我是必须得反击一下。如果媒体你还不曝光，不过现在你看这种曝光的方式其实也不漂亮，基本都是狗仔队的曝光，围剿性的， 包括有刊登这个张艺谋以及他这个妻子的这个身份证的这个信息啊，照片啊，家庭的这个地址啊，其实这个就已经我觉得有点太过分了。 你看可能他们家里人就是除去张艺谋之外哈，别的人也是没那个意识，就是你说我堂堂国师啊，我每天做的都是大事儿，可能我对于家务事呢我确实也不怎么上心啊，这是一点。就另外呢，大家现在看这样的新闻其实情绪是非常复杂的，你说计划生育咱聊多少期节目了，是吧？所以大家你说我选择生不生，选择生几胎是每个人的权利，那既然我也想有这个权利，我也眼红别人生了好几个孩子养得起，但是凭什么在我还生不了的情况下，你说你所谓的是不是有一个特权，特权阶级，就这样一个阶级的人可以有这样比我们更多的选择的权利。而且你说你生了吧，你还可以藏着这么多年也没事儿，好像应该是孩子几个生的生活的还都特别滋润，是吧？住大房子呀，据说有圈子里的人说在家里边踢足球啊什么的。而且你说你现在受的处罚的方式也不是说大家是按照正常的渠道，你说依法办事啊，或者说非常这个 通畅的。 全中国有多少人像张艺谋那么高的觉悟，自己向计生部门去自首？ 他也不是主动，他是被逼的，对， 啊、当然 倒逼是， 但不是被计生部门逼的，这个是我觉得很关键。就是大家说，你看这个，咱们说强制引产的，包括这个强制结扎的，这个在农村地区有些 常见的， 非常有的时候非常残暴的一些动作。但是你看张艺谋，他要不是因为有一个舆论的曝光的话，计生部门根本不会去管他这些事情。 还有一种情绪，我觉得是对张艺谋这个人，大家现在已经跟他之前的拍的电影是有这个情绪上有关联的，就是大家对这样一些，你在国内享有这么盛誉的大导演、大艺术家是有一些他事业上或者艺术上期待的，但是你说你非得没有在电影上给大家什么惊喜， 还给大家找不痛快， 私生活让大家哎大跌眼镜了，这时候估计这个后诛笔伐就更多。 哎，真是好，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张艺谋他的这个电影啊，包括这两年张艺谋身上产生的一些纠纷， 负面的 是不是对于这次他这个事件有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还有说归到底，这个精英啊，所谓精英多声论，它到底站不站得住脚？咱们先休息会儿，三里花新闻。今天咱们来聊这个老谋子的孩子。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好，我们再看到张艺谋的艺谋工作室在12月1号发出这一则声明之前呢，在网络上代替他发言的还是张艺谋的大舅子， 这个代替他很多年吧，好像 很多年很多年，从这个2002年就开始，就是陆陆续续的他就以这个张艺谋的大舅子的身份在这个媒体圈活动。 这一位呢姓陈，叫陈建，好，这个大舅子的我这个掐指一算哈，觉得他应该是跟他的妻子陈婷，就是应该跟是兄妹关系，对吧？ 据他自己爆料了，就一切都是他自己说的，他是 张艺谋他自己不承认， 他不承认， 他没有给他， 但是他承认说，他说他是这个同父异母 啊， 就是半哈，就是半兄妹的关系。 嗯， 然后呢，我觉得他，我仔细梳理一下他的微博，大部分时间他好像就是在这个围绕着张艺谋的这些电影，在最早的时候，零几年的时候，2003年、2005年的时候，就是什么《十面埋伏》啊，《千里走单骑》啊，包括最早的《英雄》啊，他好像是在里面做过策划。而从时间上也看，他是从2002年开始跟张艺谋挂上钩的，这跟之前报的是2001年这个张艺谋跟陈婷生了第一个孩子的时间点也是差不多吻合。然后他， 所以应该是一家人， 有可能是。然后而且他是爆了很多料，是其他细节是其他媒体没有的。比如说他说这个6月份的时候他接受媒体采访，就那个时候大家纷纷扬扬的说这个张艺谋是葫芦娃的爹，有七个孩子什么的，他出来说这个七个是没有的，但是只有四个，他说只有四个，其他都是 四个呢。 因为他这个他跟萧华，就是那个张艺谋的前妻，第一个前妻，萧华 还有一个 生了张默嘛， 对对 对, 对, 对， 生了张默。然后他说那个的这个 quota 应该算在张这个萧华的头上，所以那个是合法的。然后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呢，他说是这样的，就是他跟陈婷，因为陈婷从来没有生过， 对， 所以陈婷跟陈婷生的第一个是合法的。那么他说第二个属于特殊情况，然后他说有视力或者其他缺陷，那么就是有可能他这个第二个孩子是有一些什么身体上的毛病问题，然后说第三个才可以定性为超生，所以在他看来说张艺谋只超生了一个 啊，所以要交罚款的话 也 会交 一个，也只多交 一 个罚款。 所以我觉得他说的这些话是别的媒体所有这些都没有爆料爆出来的， 他有一些非常多的这个细节。好，这个在有媒体爆出张艺谋可能要交过亿的罚款之后，好，这位署名叫做导演陈建斜杠 hero 的这个张艺谋的大舅子发了条微博， 你在替人家宣传吗？ 他发了条微博说啊，过亿罚款问号，这亲戚没法做了，逗号，散了吧，叹号。好，这个人家估计有点鸣不平。 你说其实你也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即使是张艺谋本人他的回应，其实咱也不能知道到底内幕内情是什么样子，倒是你真的说这些揣测别人的 家 交往的家事的，还有一个阴谋论嘛，就说他跟 张伟平分手之后，两个人合作了16年， 是 16年分手之后呢，据说哈，张艺谋就感觉到这可能是有人要办我，有人在什么暗地里这个算计他。 这也可以理解，好好的他这个孩子一直非常低调， 这么多年了， 这么多年都没有出事儿，为什么现在13岁了就出事儿了？ 问题就是大家怎么这么关心他们的家事儿呢？你说如果是这次跟这个法律法规没有沾上边的话，咱如果是放在是在新加坡啊，或者在香港、在美国什么地方，人家爱生几个生几个，咱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指责人家。人家孩子怎么样生活，也确实不是你公众你必须知道的事情，这跟你无关的。你说这张艺谋他现在名人，他当到这个份上，确实我觉得挺惨的也。 但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以前非常有名的一个小品叫《超生游击队》？ 对， 里面黄宏有一句名言叫"罚得起就罚，罚不起就跑"。但我觉得张艺谋是第一，他罚得起。第二， 他 没跑 啊，是就好像是 自个儿得认罪， 就像是李嘉诚的儿子被绑架，他就叫赎金，就叫赎金，他 认赌服输， 认赌服输，这个也可能是名人的一个特别的代 表。而且你如果哈，就是咱真的是往阴谋论上推，就是。假使真的是有人在暗地里算他什么的，但一定呢是抓住中国这些特点，中国社会的特点，一个是计划生育，你看很多人都想生，但是我生不了，可是你享有这么多的这个社会资源和这个声望，所以你就有了我们没有的权利，这个大家一定是人神共愤的，在目前的中国。第二点呢，就是说你跟乱搞男女关系，就是功德和私德所谓的，你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只要奉献好看的电影不就完了吗？这就是我的社会使命了。别的如果我尽量， 而且通常艺术家都有一点丰富的感情， 对啊，我私生活低调的话，别人也是管不着的。第三呢，也是抓住目前张艺谋他在整个中国目前的舆论环境下很多的负面新闻嘛， 所以说你的这个阴谋论觉得这是一个经过 但是 这个细心策划的一个事情， 如果是策划的哈，就是你会想为什么这些点在中国他能够让他传得起来啊？就如果大家觉得人家私事我也不关心，他爱生几个生几个， 这个我想到之前哈，之前有一个报道，就是很著名的国内的一个青年的民族主义网站四月网，四月青年，然后之前不是闹劳资纠纷嘛，然后金融时报对他这个网站做了一个特别长的一个报道，他里面提到一件事儿，说这个金融时报的创办人呢，不是四月网的创办人叫饶景，是一个清华的一个学计算机的毕业生，他做了四月网之后呢，他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然后就海南的有一个老板找他，说就是请他出主意，他要收购当地的一个像植物园一样的一块地，但是呢收购不下来，就请他出主意，然后他帮他策划了一个什么呢，说他要去先是造舆论，报这个园子呢有非法侵占土地的这个嫌疑，然后呢大概还掺杂什么什么国有资产流失这样的这个元素，然后去炒，然后就涉及让这个老板呢最后在这个园子的现任的主人被骂臭了以后呢，过去悄悄的接盘。你看这个事件，他考虑到几个跟张艺谋这个事情差不多。第一，有一些最主要就是 熟悉中国的政策法规， 以及几个比较敏感的计划生育一个，真谛是一个。这个通常就是说比较政治上比较正确的一个话题，特别在网络上啊，一讲到这个，大家会就像城管的话题一样，通常一边倒的会有选边站。第二个，公平的这个话题，你尽量去往特权、阴谋、 腐败、 关系往这上面，这些东西呢，因为以公众现在知情的能力来说，很难去查证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通常大家愿意相信，而事实证明确实也经常发生。那所以这样的元素呢，很容易能够唤起这个公众的这种共鸣，马上能够舆论一边倒的就打过来。而且这个时候你看执法部门往往是抵抗不住这种压力的，你看计划生育的部门 手忙脚乱 就开始， 他说我找不着人，我找不着人，对， 所以这个对他，你说张艺谋目前的地位，他真的是会有挑战吗？但是你看他最近跟官方的那些合作，之前好像北岛在香港不是开诗歌之夜嘛，后来有媒体也采访他，就现场有观众也问他，就说你对第五代导演是有很多的批评嘛，他说这帮人早就已经对资本和权贵完全是投降，你刚开始看陈凯歌拍《霸王别姬》，看张艺谋拍《活着》，人们会激动嘛，说 是 新一代导演终于是崛起了，但是有人就发出非常悲观的评论，说在我们以为开始的时候，原来这就是一场结束，就是你拍完这两部之后，你确实没有好看的作品再奉献给大家。 真是这个张艺谋的这个超生，可能跟一般的其他的也是可能大导演的这个 超生可能意义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张艺谋做的这些事情大家觉得他是 刘伟他早年拍的那些电影所表达的精神 啊，那这当然他早年到底想要表达什么精神啊，这恐怕他得他自己来解读、嗯、或者说就是大家对 至少他传递了一种消息、啊、 对大家对他以前的一个印象，比如说红高粱、嗯、比如说这个 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 还有有话好好说， 这样的这样的当年比如说活着在内地是属于禁映的一个状态、嗯、因为这些电影在官方来说是非常不受待见的一些电影、嗯、啊，这个以原来的这个语言来说就是给中国人丢脸的电影、嗯、但是实际上呢你确实觉得他这种写实的这种程度、嗯、包括他对于人性的这种描绘是非常震撼的、嗯、可以说不管以任何标准来说绝对都是经典的电影、 嗯、 但是张艺谋之后的这些电影不管是英雄啊、嗯、那其实我就十面埋伏这样的电影、嗯、哎，明显的这种资本的味道非常非常非常的重、 嗯、 啊，通常都是好卖座、 嗯、 但是呢就是内容非常空洞啊、 嗯 那还有一个很典型的就是这个陈凯歌的像无极这样的这个电影、嗯、他确实赶上了中国现在电影大规模进入资本的这一轮浪潮、嗯、但是他在恐怕在口碑 上 面就觉得比较的差、 嗯、 因此大家对于张艺谋抱着一种失望的情绪，觉得你是 这时候他在抖出这种事 来，你是妥协了，你看又抖出这种事儿来、嗯、我想换另外一个电影，比如说贾樟柯， 嗯， 贾樟柯要是超生的话，我觉得大家或许对他可能还宽容一些。 就是中国人永远把你的这个业务水平跟你的做人水平搅在一起，嗯、 是确实也很难分开， 既对人又对事。 对，你看这个贾樟柯有一些电影吧，就比如说最近要上《天注定》了、 嗯、 啊，《天注定》里面有一些讲这个社会底层的这些新闻，大家觉得他对于这些事情他是有共鸣，他是有怜悯的。 嗯、 因此呢，他如果、这个真的假设哈，他这个超生了。我相信公众更可能愿意相信他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反抗这个。 就是说你从张艺谋他的这些作品里面、哦、你反映他个人那个思想的变化、 嗯、 就是你在八九十年代拍的、 嗯、 其实除了活着他是在大陆禁播之外、 嗯、 其他的早期的像大这个 大 红 灯笼、 嗯、他们这几部片子在国内也是影响力非常好的、 嗯、 拿过好几次金鸡奖的、 嗯、 所以你会那个时候当然这既有当时的这个舆论环境的影响可能也 那个时候电影也不是今天这个玩法， 后来2000年之后的电影他就完全变了嘛，你从英雄就开始商业大片也是、 嗯 啊、 你这样说来他是为了养家糊口吗？2001年以后开始有 孩 子，孩 子就是那个时候生的哈， 从这个 一切都解释清楚 了，从这个2000年之后英雄他开始往商业的方向走之后、你会觉得这个人就慢慢的变成是我们要仰视的人，你不是说从精神上去仰视他、 嗯、 精神上以前觉得他是跟我们是一起的、 嗯、 跟那些劳苦大众是站在一条起跑线的、嗯、好像觉得他是非常深懂我们目前中国大地上历史上发生的事儿、 嗯、 但是一旦是他朝向权贵资本那边去方向发展的话、 嗯、 你会觉得他离我们越来越远、 嗯、 尤其是到了铁道部的那些新闻出来之后、 嗯、 他一开始老谋子一向就奉行不解释不评论不回应嘛、 嗯、 他也知道中国这个舆论传播的特点、 嗯、 你要是三不理之后呢慢慢的他舆论就会淡下来，但现在看起来好一波一波、 嗯、 没完没了。还有一个问题我发现呢，就是你看他中间那些八卦哈、 嗯、 他会去找陈婷他们家人，就是比如说这个公公婆婆、应该是怎么说 大舅子 不是不是，就是陈婷他父母、 哦、 他父母在打 他的 岳 父 岳 母、 嗯、 对岳父岳母在打麻将，就跟着无锡这些街坊邻居们就说起来我们这个、 嗯、 我这个姑爷特别特别厉害、 啊、 但是好像又三缄其口就不爆出是什么样的身份、嗯 啊、就想炫耀又不敢炫耀那种矛盾复杂 的心理。但是呢他们其实就是心里就暗爽的，你看我姑爷特别特别厉害，所以他也是一个心理，如果这些人是有刻意的去策划哈， 套他的话、 嗯、 没错，就是你身边的亲人或者朋友他们取得成就哈，就觉得你要不然就是可以去依附是权贵、 嗯、 要不然就阿谀奉承、 嗯、 大家不是说从人格上好，你牛是他牛，又不是你们自己怎么着了、 嗯嗯、 那跟你的生活其实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那就发现中国人这样一个心理、 嗯、 你看家里有一个人牛逼了、 嗯、 然后所有人都是觉得我都可以把他放在我 身上贴，都封了国舅了、 国舅爷了，这个我觉得很自然。你看 对这 比如说 归纳的好， 咱们就是想这个张艺谋的大舅子这位陈建、 嗯、 他的这个所有内容他在微博上自称导演、嗯、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拍 什么，所以中国 他的一切的他之所以有今天这个成为 都是因为他的这位 就说明中国人 这个张艺谋跟他是什么关系，算是他是张艺谋的大舅子， 他曾经很那个理直气壮的说我到底是不是大舅子呢，这个得张艺谋说算，如果他跟陈婷不结婚、 嗯、 我们就没有关系，如果他跟陈婷结婚了那我自然就是大舅子， 所以 他回答的也很巧妙。 对对 对这个心理是很有意思、 嗯、 你现在爆出来的公众非常愤怒，就是对权和钱的恨嘛、 嗯 但是你看到之前新闻的轨迹，就是无比的对权和钱的爱 崇拜、哎、 所以这个哈，这个说回来又变成这样了、啊、这个说为什么大家这么恨所谓的特权，就是因为你得不到这个特权。 对、啊、对不对，你一方面极端的崇拜，一方面又极端的仇恨，在你得不到的时候你仇恨他、嗯、在你得到或者可能得到的时候你就闷声发大财了。哎，这个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好，这个是张艺谋的这件事情里面的一个敏感的地方。还有一个这个精英的优生论哈，这个刘佩琦昨天说的到底是什么一个逻辑，咱们回头来哎接着聊聊。 You radio、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袁月。 咱们今天聊到张艺谋超生的这个话题呢，在一个新闻发布会，是关于电影的一个发布会上的演员刘佩琦就说呢，他说精英呢，各路精英就应该多生两个。那当然他没有具体解释这个理由，嗯、但是这个论点其实并不新鲜，嗯、很多年前 哥也是奉行这个优秀的人种就应该。 咱们从这个优生学当中，从这个纳粹时代开始就有人。奉行这样的理念，认为、嗯、不管他怎么定义这个精英了、嗯、就觉得精英他如果具 有 某些方面的优势的话、 就是、 他就有理由去多生，因为呢这个有优秀的基因可能就是影响下一代、 嗯、 啊。当然这个希特勒的这个论点主要是建立在一个纳粹的人种观上面的、嗯、但是刘佩琦的这个精英呢，我觉得还咱们不急着把他跟纳粹挂等号哈、嗯、他的这个精英我觉得这个定义是比较宽泛的、嗯、比如说高学历的这个人士，或者说拥有，就简而言之就是拥有比较多社会资源的人、 嗯、 有钱有权、嗯、或者有才能的人、嗯、哎，这样的人呢是不是就应该多生一点。我觉得可以找到几个支持他的理由。第一、嗯、我以张艺谋为例，他自己至少在经济能力上完全可以养活自己的孩子、嗯、而且可以提供很好的教育、嗯、所以说有比较多的能力去把他的后代培养成可能是机会比较大成为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人。当然这个不是100%的哈、嗯、第二呢，哎，他的本身也许在智力上面、嗯、或者说在一些天赋上面就有一些超群、嗯、这样如果从基因的角度来说确实也有一定的可能能够延续到下一代、 嗯、 啊，然后在或者呢他如果对社会造成了比较大的贡献作为一种奖励、嗯、啊，你是不是也有这个可能性去多生两个。我觉得其实这个精英这个优生的，抛开公平的这一块哈、嗯、抛开他不太公平的这一点上来说，就假设我们所有人都是可以公平的生育的，但是精英尤其得到鼓励应该多生两个、嗯、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可能相对来说容易接受一些、嗯、 立刻给你举个 反例，不能接受 啊。 白双江将军， 没错，我 刚才孟歌女士， 对， 李天一多生几个李天一那太好了，整个中国太太 平了。包括以前就说这是个马加爵，他其实也是什么奥数的什么生物的这个冠、嗯、第二名什么的、嗯、也是一个这个品学兼优的孩子按理来说、嗯、所以你说这个什么什么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个龙生龙凤生凤、嗯、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是老年的民间智慧、嗯、这不一定的。 嗯， 而且我觉得你应该区分这里面，就是说精英和有钱的人、嗯、他可以多生，他有能力多生，前提是你交罚款、嗯、就因为我们刚才有算嘛，什么交几倍罚款，只要在国家规定你的情况下，你想你能够交得起这个罚款、嗯、后面按倍数乘你都能够交。 现在的逻辑，现在超生罚款的逻辑是说，假设你多生了孩子、嗯、那你多生的这个就是要靠社会抚养你，那社会抚养你我就要算把你这个孩子养到应该是16岁， 对、 嗯、16岁为止在这个当地这个社会经济环境里面要花 多 少 钱， 所以你要先把这笔罚款交给这个政府，所以说才换取你这个孩子上户口的这么一个权利。逻辑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一个精英他可以保证说我生一个孩子我以后不上、嗯、不占用这个不上这个公立的这个学校、嗯、 那你就别要户口，因为你有了户口你就有权利去上这个公共的学校、嗯、因为你不能够说因为一个富人有钱我就改变了这个户口的意义，不行的、 嗯、 对，你只要有一个户口你就可以去接受义务教育、 嗯、 你可以享受很多国家给的这些福利待遇。 但是这样的一个后果不就是鼓励更多的精英到国外生孩子吗？ 本来也是啊、嗯、最后的经济结果不光是精英去国外生孩子，精英自己都搬到国外去拿国外的护照去了、 嗯、那所以从、嗯、如果从这个面貌来说的话，这其实是造成 这个中国的这个财富还有这个人才的一个严重流失的行为。 但我想以这个，如果你这个社会没有做到这个欢迎鼓励这个优秀人口留下来， 嗯， 你就是没有这个政优这个优生也没有这个计划生育的政策， 嗯， 人家要走你也拦不住。 所以要不然就根本放开计划生育，要不然就 和养它根本就是两个问题。就是你生现在是鼓励大家多生，关键是你看看为什么生要鼓励呢？就是在现在不是说老龄化社会，就 有 的人为什么不愿意生？你先得把这个原因找到，就你把不愿意生的原因解决了，大家才会有这个意愿。就是关键是你生下来之后养不养得好是个问题。你不能说高智商、高学历或者什么美容貌比较好看的人生出来的。 允许你多生的前提条件， 关键是即使他继承这所有的，你生下来之后也不代表他以后就一定是个人才。 当然， 这根本从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 啊。这个如果是，所以这个精英论它 精英多生论是不破产的，立不住脚的。 只能说这是一个概率的问题，我觉得。 不，最终就是国家规定你要生你就交罚款，交了罚款你就可以生，就是这么简单的一 个。所以现在对于这个有钱，至少有钱的人来说，他可能交罚款是一个最快的途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 公众人物怎么办？ 对，公众人物比如说像王菲这样的这个情况，王菲比如说那离婚之前哈，跟这个李亚鹏，李亚鹏是这个乌鲁木齐的这个户口吧，他在内地他其实还是受计划生育的这个， 不是王菲他自己是港澳户口， 对，但是李亚鹏是乌鲁木齐户口，这个之前有去询问过民政部门，说这个其实按照这样的这个算法的话，李亚鹏就是他们如果要在内地生孩子的话还是会有麻烦。那你像这两位都是演艺人士，他不存在在这个政府当中任职，他不是公务员也不是事业单位的编制，他如果要生孩子，他理论上他 按超生交罚款， 他交罚款就可以。但是我相信王菲他会考虑到这个对于他的这个舆论的这个压力，就像张艺谋这样的情况，你说张艺谋他愿意交罚款，他为什么？他要是交了罚款的话，其实 这就是成名的代价。 嗯， 你看，你既想要有名声、要荣誉、要金钱，但是你同时你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上，你必须得低调，必须得检点，你必须得 这不是不检点的问题，说实话， 不是，就是说 这就是不检点的问题啊！我觉得，我认为就是不检点， 就是你。你看普通人生完之后可能也没这么嘚瑟，就是大家生的就比较低调就完了，大家也不会 悄悄的生， 长枪短炮的对着你。就问题就是你必须现在，你说你这个身份你得服从。 嗯， 还有一个途径，像张大导演可以再跟莫言再合作合作。 怎么呢？ 把那部蛙再给拍一拍。 嗯， 你看 把自己的小孩， 不是蛙，不就是控诉，其实也算是控诉 计划生育。对， 你说这个时候大家本来对你也挺有期待的，期待主要是在 张艺谋现身说法，把自己的孩子的故事拍成蛙， 你真正把自己成为那种控诉制度的代言人 啊！ 我也是深受这个制度其害的，但是我又表达我非常爱国，我也不想离开故土。可是我又想多生几个孩子，怎么办呢？你得跟劳苦大众们一起一步一步来，从你自己的作品开始。 所以他得把自己的定位，他不能够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享受特权的人，而要把自己定位一个受现行制度迫害的人。 他真的是被，我觉得他不是被现行制度迫害，他是被现在这种媒体娱乐消费名人的这种风气迫害。 对，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说，现在这个计划生育的这个制度对很多人，特别是这样的这个，他本身他觉得我有充分的意愿，我有充分的能力去生孩子，他还是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压力。我前两天看到说，广东的有一个大学的老师，这个我觉得在这个事业单位当中哈，或者说公务员当中造成的压力尤其大。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老师，他在国外，他这位老师的情况是说，他在国外做研究的时候生了一个孩子，那在美国上了这个护照了，就是美国人了， 美国人 啊。但是国内了之后呢，哎，又生了两个孩子，结果就被大学给辞退了。这样的这个问题其实是现实的。你对张艺谋来说，他不会因为这个而丢掉他导演的工作，但是对于很多大学老师来说，政府的公务员来说，这个是硬的，你这个可能就是前途就完全就没有了。 就现在我们不是在改变吗？所谓的这个单独你可以生第二个吗？就是说你这个政策不可能是一夕之内就全部改变，它是逐渐在拆解当中。那在拆解过程中，最终你还是要遵守这个法律的。如果你不遵守，每个人都以人性人权为理由去反抗的话，那早就天下大乱。 是，谢谢圆圆帮咱们做了个平衡，这么一起一直在帮张艺谋想办法。 还有我 办呢， 我想说一句，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汪峰是不是又怎么了？ 好了，在这个张艺谋的这个超生之外哈，咱们看到国际方面，今天呢是这个美国副总统拜登哈，之前在中国吃面的这位副总统，将要连续一个星期访问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三个国家。那访问的目的呢，就是跟最近的这个时事有关，在东海中国划出了防空识别区。这个防空识别区呢，其实是跟日本以及跟韩国的这个防空识别区都是有重叠的，也是引发了周边国家一系列的反应。继划定了这个识别区之后呢，中国国防部也是宣布将派出战机是进行常态化的巡逻。甚至在昨天台湾方面有这个消息来说，发现在他们的雷达屏幕上显示啊，这个大陆方面的战机和日本的这个军机啊出现了非常接近的这个情况，但是中日的两方都是否认有战机紧急接近。好，这个台湾方面提供的这个消息。因此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副总统访问中日韩，相信的目的就是为了调解这样的一场纠纷。那大家觉得哈，他的这个调解能够达到他想达到的这样的这个效果，能够把目前的这个局势缓和吗？还是有人觉得这个事儿根本就是吃力不讨好，甚至要帮倒忙的？你的看法是什么？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扣音的功能已经被大家开通了。回头见。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的，三立换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一说到美国总统副总统拜登，好，大家一定非常熟悉了。这个去年给中国贡献了一个成语，叫做“拜登吃面”哈。当时是四个人在北京的鼓楼吃了一次卤煮，还有这个一些小吃，一共花了100元钱。拜登特意把这个消息要报给美国的媒体。当时哈，其实有一个作用，就是展现这个中国的人民币哈是多么被低估。所以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位美国副总统的能耐哈，他在外交当中其实手腕是非常高明的。那这一次来到亚洲，一连七天的中日韩之行，要解决的问题可比当年的这个吃面的这个问题要严重的多。好，这次已经是涉及到中日韩三国的防空识别区有交叉重叠的问题，三国可能这个擦枪走火也都不是一个完全的假设。那拜登这一次哈，代表美国来调停亚洲的事务，到底能够达到多少的预期效果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向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有一个一键扣音的功能。好，今天第一位听众是 山东的关先生。关先生你好。 你好。 关先生，您怎么看拜登这次的访问？ 是用包容的心态来看待一切，从两个方面来看待，不能只从不好的方面去看，也可以向好的方面来看。因为全球经济市场呢，是各国政府都关注关心的，特别是美国，因为美元仍在领导的全球，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拥有14亿人的消费能力的红利。如果美国利用好中日韩的矛盾，把局面控制在口水战的状态，对美中日韩的市场利益都是好的，包括美国 QF 以及你像例如双汇并购企业集团史密斯这类大股东，他们的利益也是有保障的。那中国多种企业集团呢与美国都绑在一起的，所以说中国的市场美国绝不会放弃，那么日韩的市场估计美国也不会放弃，所以说他只能我的看法是向好的方面去缓解吧。 好，谢谢关先生。关先生这个出发点还是认为这个经济的利益好可能要超越现在目前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这个纠纷。好，因此作为美国的利益来考量的话，应该会把这个矛盾控制在口水战的状态，这是关先生的原话。 好，广东的陈先生 你好。 你好。 陈先生你怎么看？ 我觉得我们首先不要寄希望于美国人会为中国的利益去做工作。如果拜登这次来中国访问能够说一些有利于中国方面的话，也只是国家利益之间的互换。至于防空识别区的 恶化或者说缓和，主要呢取决于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我们中国军人的腰杆有多硬。因为从历史上的经验来看，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他们呢都只尊重强者，而不会去同情弱者。我认为有一部电视剧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亮剑》那部电视剧，我们的中国军人应该多看。如果我们的中国军人都能够像李云龙一样，啊，有压倒一切敌人的那种英雄气概，那么呢，即使我们在南海、黄海都划上识别区，那么日本、美国，而且还有澳大利亚这主流的国家，他们都只能够敬而远之。 嗯， 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陈先生。好，相信陈先生的这个意见应该在老百姓当中有不小的这个代表性。好，亮剑恐怕是在中国现在电视剧被重播次数最多的一部电视剧了。只不过如果大家仔细去看这个小说的话，会发现李云龙最后的这个结局啊并不是非常的好。北京的梁先生。梁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梁先生，刚才这个咱们有听众就是说中国取决中国军人敢不敢亮剑了，您怎么看？ 这个中国亮不亮剑的话呢，这要看在什么情况下。 嗯， 如果需要亮剑的时候的话呢，中国人呢也从来不畏惧亮剑。中国在历史上好几次的话呢，都是在这个非常这个整个力量对比对中国不利的情况下都亮剑了嘛？朝鲜战争中国亮剑了，是吧？ 嗯。 越南美国在越南战争，这个中国也亮剑了嘛，是吧？这个中国的军人从来都不畏惧，在保卫国家、保卫人民的时候的话呢，亮剑的。 嗯，那您怎么看拜登这次来亚洲访问，他能起到的作用？ 拜登到亚洲来访问的话呢，我觉得。第一呢，他呢不是专门为这个解决调停这个识别区问题而来的。识别区问题呢在美国那儿是小菜一碟，根本提不上桌面来，不是什么重要，对美国来讲呢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他肯定呢有很多重要的问题呢要跟有关的国家谈，特别跟中国，他肯定要谈一些其他更重要的问题，这个不是我的问题，这是第一。 嗯， 第二的话呢，这个不能指望的话呢，美国在中日之间调停，而且做出有利于中国的这个努力，因为什么呢？中日之间保持一定烈度的冲突、矛盾和冲突，这是美国人所希望的，符合美国人的利益，而且这东西是美国人制造出来的嘛。他钓鱼岛问题就是美国人制造出来的嘛。 嗯， 本来这个防空区的话呢，它是最主要冲突呢，是因为的话都覆盖了这个钓鱼岛。这是美国人知道的，美国人希望这样做，而且你怎么能指望他来给你调停这个事儿呢？ 嗯， 好的。 第三个呢？ 嗯， 好，谢谢你，时间关系哈。 哎，谢谢梁先生，下次再 听 了。这个分析的非常的精到哈，关于这个拜登的这个意图。哎，咱们接下来听到来自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喂，你好。 吃了吗？ 啊，吃了。民意啊， 嗯， 就是一把双刃剑。 是 啊，人美国。这个拜登来之前，咱们那个空中识别区这没发生，结果呢，这事儿突然宣布了以后，全世界一片哗然，反对的多，支持的少，朝鲜支持咱们，所以最高兴的这回是朝鲜。本来这个拜登来是为了中日韩朝核来的，是吧？ 嗯。 现在变成劝架了，而且老百姓还认为是拉偏手，所以呢，估计管点用，管不了大用，是吧？ 嗯。 我就希望呢，别为大石头子让中日韩本国那些政客。民族绑架了咱们，是吧？中日韩爱热爱韩和平的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建立自贸区，实现朝鲜无核化。 好， 我最想说的就是，一看我们战机一起飞，我就心疼啊！我真怕这韩国、日本、美国轮着来，把我们这经济给拖下去。 好，心疼那一脚油钱啊！这个惠先生来自云南，惠先生您好，喂， 惠先生还在线吗？ 惠先生在吗？ 是不是在另外一条线上？ 没关系啊，广东的谢先生吧，谢先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 好，请您抓紧时间发表意见，您怎么看拜登的这次访问？ 哦，我说昨天听的那个凤凰台啊，那个何仁亮先生他提出他在分析这个中国那个世界那个东海那个世界区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他说呢。 我不清楚为什么中国那个制定了东海世界纪律说遭到世界大多数那个国家的那谴责。我觉得像他这一位先生呢，这么很有文化的人，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个不清楚的，还是明知故问。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那个设立自己防空识别区和作为自己那空域管制的权利。 嗯，好，不好意思啊，这个谢先生，我们可能只能下次再听您的发言了，今天时间已经到了。